多少。 当时年纪小，出自京城四少。这个京城四少跟汪小菲没有什么关系，这是91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的片尾曲。唱歌的林子祥那个时候风华正茂，80年代他就凭借《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连续拿到了2个金曲奖，成为那个时候的大赢家。而几乎是在同时期，叶倩文也投身到了香港乐坛。当时她不懂粤语，也不懂中文，在后来的丈夫林子祥的帮助下，神奇的大获成功。88年，她也拿到了最佳金曲奖，随后蝉联了5届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94年，叶倩文和林子祥终于在一片争议声当中成为了夫妻，随后也淡出了歌坛。这是叶倩文鼎盛时期的作品《曾经心痛》。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你在 KTV 里点的歌是绝对可以暴露你的年纪的，所以今天要小心哦。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那些会暴露你年纪的歌。很多人对于梁艳玲这个人的名字不太熟悉，尽管当年她的歌是风靡了大江南北。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梁艳玲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她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唱了一首让她一夜成名的歌，像雾像雨又像风。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略显老套的动作，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潮的不得了。短暂的风靡过后，他又迅速的消失，所以很多人说他就是像雾像风又像雨一样的女人，时而迷离，时而疯狂。在你的记忆当中，像雾像雨又像风， 它不是电视剧，而是这首歌吗？一不小心又暴露了自己的年纪。而接下来的这个歌手，如果我说出他的名字，你能够想象出他的样子，不小心再一次的暴露。黄凯芹，他在87年出道，是一个在香港乐坛非常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可以自己填词，也可以自己作曲，还会写写散文和小说。他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又在另一个高峰来临之前突然一声不吭地宣布离开，去到加拿大，选择了另一种生活，选择了一份电台 DJ 的工作。90年代初，他后来唱的这首歌可以说是红遍了海内外，即便是到了加拿大也能够在街上听到。晚秋， 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同你像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醉梦走。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漫流，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怀里像一对却总怕醒觉醉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唯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上头。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那些暴露你年纪的歌。刚刚说的黄海芹的《晚秋》，其实这首歌它最初的名字并不叫《晚秋》，而是叫《愿你把心留》。这是音乐人徐建强他在88年的时候写的歌，所以他一个人包揽了词和曲的创作。这首歌完全是随性，那个时候的音乐人没有什么任务压力，也没有指望靠他来改变生活的经济状况，所以他的首唱者是广东的一个歌手，叫做陈汝佳。后来在一次乐队演奏的时候，无意中被黄凯芹听到，到了香港成了这个版本的《晚秋》，普通话的版本则交给了毛宁，红极一时。谁说音乐没有记忆呢？只是没有在恰当的时间，你刚好把它打开而已。现在我们看演唱会，去广州的话会经常去广州体育馆，实际上当年在这里举办第一个个人演唱会的男歌手就是陈汝佳。接下来这首歌它也来自于一场演唱会，那个时候李宗盛被演唱会的主持人逼问要写一首歌作为礼物，于是老李急了满头大汗，最后写出了这首歌，交给了陈淑桦来演唱。问 总是为情所困。 所爱的人。 这首歌后来成为了台湾版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算是陈淑桦的代表作之一。但是我经常会忘了，它曾经是一部古装剧的主题歌，反而常会有时空穿越的恍惚的感觉，觉得歌里的女子是一个都市的女子，她为情所困，倒是并不悲伤绝望。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张震岳，他们四个人后来组成了一个组合叫做纵贯线。其实坊间一直流传着他们成立这个组合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说是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另一个则是救命说，希望以一起玩音乐的形式来帮助他们的好朋友陈淑桦走出自闭症的阴影。然而到目前为止，陈淑桦却始终没有做出过任何的反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遥远的93年，如果你是从选秀节目的导师席上认识伊能静的名字，一定会对这首歌感到有一些讶异。这是9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恋爱中的女人》，伊能静所演唱的主打歌《红颜美人多薄命》。 是情，自恨绵绵无绝期。 想把你关在房间里，就这样不放你出去，只是想静静看着你，不做什么也没关系。有句话我一定要连续四次讲给你听，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结不结婚也没关系，只要能永远在一起，反正只是张纸而已，可以丢到垃圾桶里。有句话我一定要连续四次讲给你听，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一个世界能停在这里，就不会再有分离。有句话我一定要连续四次讲给你听，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快，最美时光里，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那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没落的中国摇滚。提到中国摇滚，我想没有人可以避开崔健这个领头人。人们印象中的老崔大都是卷着裤腿抱着电吉他唱一无所有时的样子，可是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会想起另一首歌，一块红布。当初崔健用红布蒙住眼睛深情地唱这首歌， 其实它早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的意义。这样特别的情歌，再也没有人可以写得出来，我想也包括崔健自己。80年代的理想青年们跟着崔健一遍遍声嘶力竭多年之后，突然发现曾经的四合院筒子楼都已经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洋房，而夜晚的老槐树下抱着吉他唱歌的青年人也都到了卡拉 OK 的包厢里。这是怎样的心情呢？写不出也说不出，其实 都在歌里了。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继续听这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这个唱歌的人和他的歌，如果都让你感到非常的陌生的话，你应该感觉到有一些小庆幸，因为还好还好，年纪真的不算太大。殷正阳，93年暑假的电台节目当中，到处都推荐着他的两首歌，一首是情深意动的《你让我孤孤单单》，而另一首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空灵而唯美的《天空蓝蓝的》。他的歌字正腔圆，是属于学院派的典范。我还记得他这张 CD 的封面上有悠闲的沙滩，有碧蓝的海滩，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看起来非常的儒雅。他说当天空蓝蓝的时候，他不在意是不是一个人生存，他相信这样清澈的世界终有一天会有人明白，终有一天有人会愿意和他一同走到天边。这就是写在 CD 封面上的话。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天空是蓝色的，而心底也是蓝色的。 Thank you.